爱情是多么美好，但是不堪一击。

人。 胡妈，别怕，我要带你走。 我说的是， 在沼泽上面， 这感觉从 在幽谷上面，越过山和森林， 干皮， 越过云和大， 你的哪一处得到你来？ 越过太阳之外， 也许那天月亮靠近地球 之上， 太阳直射北。 越过星空世纪的乌鸦极限，凌驾于生活之上。 形成的地气压 前面就是宽阔的非洲草原， 或许是来自 夕阳挂在长颈鹿边长颈鹿 的 脖子 上， 万物在雨季来临时 幻化。我刚吃完了橙汁留在手指上的清香，它爆了瓜的胡子刺疼了你的脸，这一切作用下，神经末梢发酥酥的感觉，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东西，图拉的心和我自己，你收留他们吗？我心爱我的秘密，因为说不出你的名字而绝望万分，一切路口的警察为你亮起绿灯让你顺利通行，一切指南针为我指出你的方位， 一切白的东西和你相比都成了